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越野滑雪运动员李欣给我们介绍这项运动的特点。 大家好，我是国家越野滑雪运动员李欣。大家知道越野滑雪分为两种技术吗？越野滑雪从技术上分为传统式和自由式两种。传统式的雪板较自由式雪板长一些，同时必须在压好的雪槽内运用走路的交替方式去滑行，两个雪板保持与滑行的方向平行。自由式技术通常看上去是左右移动重心向前滑行，雪板看上去是外八字方向。男子的奥运会比赛项目和女子的比赛的奥运会项目是不一样的，女子分为10公里传统间隔出发，还有双锥15公里。双锥是两种雪板两种技术要在一起去比的，分为7.5传统，然后滑完7.5传统以后在起终点换自由板，然后再滑7.5公里的自由，然后谁先进终点谁就是冠军。短距离北京奥运会定的摄像定的是自由1.5公里，还有一个称为就是雪上马拉松的项目，女子是30公里，但是男子是50公里，都是自由式。团体项目就是比较有意思嘛，有看点。团体项目分为团体短距离和4×5公里接力，这是女子，然后接力男子是4×10公里，就是4个人，然后每个人滑10公里，这是男子。团体短距离是传统方式，每个人滑1圈，然后在起终点交棒，就像田径一样，然后有两个运动员分为就是谁滑第一棒谁滑第四棒，然后每个人滑3次交替的滑，然后最后也是冲刺，谁先进终点谁就是冠军。 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您记住了吗？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再次感谢李欣的普及。冬季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们会在每天的3个时间段，中午12点、下午4点和晚间的8点，利用2-3分钟的碎片时间，敲黑板、画重点，简单明了地给我们介绍冬奥知识，分享他们各自的运动感受。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少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再会。